哪里好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本期节目中将由北京电台著名主持人梁岩为大家诵读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呀，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的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我是你的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仰山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林肯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入配成双，天堂16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72变，白天晚上娱乐72变。 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底、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神州圣经，我珍藏老北京啊啊 爱故都文明啊 快乐大街酒吧里，国旗好啊，国旗好。 哎， 国庆佳节，喜迎国庆。 哎，这是好像要做什么广告？ 小花，你是不是给咱社区录祝福语呢？不定哪儿的电视剧看多了，完这个语言习惯都变了。 就因为没人让他录祝福语，所以在家自己过干瘾。 哦，这个说北京的土话非常的迫切。 哎， 主要是因为国庆有假期，我心里特别高兴。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节日。 这假期跟你关系不大。 你什么时候不都是盼望着一过节，宾客盈门， 哎，人山人海， 哎，这个流水账特别多，然后挣好多钱。 是是是，我 九流兑水， 这个，嗯，我可没干这事啊。 水也不兑酒， 咱不干这事啊，良心商家，品质保证， 是 做人有谱，童叟无欺。 尤其这句得挂外头。 对对对， 童叟无欺。 对， 是啊，因为国庆假期是七天，其他假都没有这个假长，所以这个假。大家注定是要策划一下的。 我跟你说啊，春节也是七天。 哎，但是春节呢需要合家团圆。哎，你比如说这除夕晚上，哎，你妈包饺子了，你忽然跟你妈说我要出门，拿行李以后、 这个、 你妈就走，你妈 春节你就得说过年，国庆节的时候你不用张罗着过年， 对吧？ 春节的时候你得走亲戚， 不家里不包饺子吧？ 国庆节的时候你不用包饺子， 也有一天包。 你得走亲戚，国庆节的时候你可以不走亲戚。 嗯， 春节的时候呢，你想着这个得送压岁钱啊，得发红包啊。嗯、国庆节的时候你不用考虑， 舒心展没了 啊， 就是这意思。我没那么大经济负担。 对呀、啊，春节的时候你想着得看望老的，照顾小的、 嗯。 国庆节的时候呢，一样。 什么时候都得照顾老的，看望小的， 是不是？ 哎，说反了吧？看望老的，照顾小的， 反正就这意思。反正总归是你是上有老下有小，就靠你这个桥梁做纽带。 哎呦，真不容易！ 你现在也人到中年了， 对 吧？ 你想说什么？ 你一问谁，咱聚聚啊？又不行，我现在在意大利呢。咱玩一会儿，不是我在游轮上呢、 嗯。 啊，我这登阿尔卑斯山呢。 你干嘛呢？我加班呢。你先、啊、你去。 我在跟这比比，我在跟这比比。 他们问你，你干嘛呢？ 说加班的是你。 你 阿尔卑斯山那不是我， 那好像是我那次。 哎呦， 你听错了，你听哦，你悲山呢？看来我加班还挺轻松的，给自己找一平衡， 自娱自乐， 自享受。 什么美不够？ 那我欣赏美不够。 小孩，你就别接下句了。哎， 王大磊，你想想啊，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你还坚守在工作岗位， 向你致敬， 真的是值得我们这些电视观众向您表示问候的， 表示慰问。 知道就好， 是不是？嗯、虽然说您的节目10月8号播， 不过这次大磊还真争取到了假期。 哎呦，这不容易，9月几号到9月30号休息， 我非得11干活。 您是？ 11休息， 10月1号、10月2号休息。 七天没有二号，11休息不告诉你了吗？ 十 一号哪天休息？ 10月1号、3号、5号、7号上班。 我隔天歇， 24、6休息。 我还是三班倒， 怕赶上限行。 但是大磊呢，确实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当自己年龄处于26到35岁之间的时候呢， 我 希望自己的出游比例高达50%。 哟哟好，哎，王大磊现在的出游比例就100%，你随便拿张吸油纸，你擦，你看他出多少油。 王大磊呢，希望自己依然是出游的主力军。 王大磊这每年不少出去。 是啊， 是不是？ 他希望在各个旅游胜地都 C 到出位。 哎呦，怎么能那么多人，你非得挤，是不是 ？C 到。 然后他想说的是 C 位出道，但是由于太挤了，他叫 C 到。哦， 其实叫塞到。 能给我塞到那儿也不容易。 而且王大磊呢，给自己精心算计了那、这个策划了啊。 好，算计自己，这实际上实在是算计不上别人了，算计自己。 这算计跟策划是一回事。 合计了一下，怎么玩啊？ 哎，这对，这应该的。 我是去这个时髦传统兼具的地方，还是这个古老与现代融合的地儿？ 不是，你是想啊，这我是到西单逛逛呢，还是逛逛大栅栏步行街呢？哎，给设计设计。 哎，我也想尝尝他们那儿的牛肉，他们那儿的鱼，他们那儿的牛排， 哎， 他们那儿的泡饼。 那你还是去王府井吧， 想吃一条街， 都想去啊。而且呢，我也想露营探险。听说露营探险的男性居多， 对， 真希望我呀，探险的这个占比中，男性我们占到40%。 我也不知道哪儿都这么些数字， 还有零也我长来45.5，剩下的50好几呢，都是大姑娘。 我也想自然与清幽相符，奢华与朴素混搭，舒适与自然结合。 小花，你能说 宁静与嗯， 你能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想住一个稍微消停一点的时候，但是也很繁华。怎么地儿？当你想繁华的时候，哎，有一人没有， 我就反得住。 对， 大脸很早之前就说了，一定在10亿里完成几件事儿，手绘风筝、 睡觉。 等会儿，这俩事儿差太远了吧？ 聚会烧烤，夜观天下。 夜观天下这点好办、 嗯，是不是？他不露营吗？露宿街头的时候，就仰面朝天看呗。 我这帐篷还没顶子。 我记得你有一次啊。票买挺早的，几几年的时候去黄山，记得吗？国庆节你， 嗯，几几年我都忘了。 到了黄山以后啊，你是真有点没有想到。 那我是没想到那儿啊，是没有想到啊， 都有吧？ 我买错票了是吧？ 对， 前面排队堵车不说了，进了山门呢，走好长一段的山路。 嗯， 哎呀，人挨人，人挤人，这坐上缆车了。 这车怎么那么懒呢、啊？缆车， 那片懒得被人踩掉了。 哎呦！王大奶还说幸亏我穿的厚袜子。 反正当时啊，这个15分钟的路程呢，排了整整4个小时，上下的左右的都是人。你说你 想等会儿我左右是人，我知道我上下 因为爬山那你在上下面、哦、你说抻个懒腰吧，人旁边的不乐意的， 干嘛呢？ 伸懒腰的没看出来啊， 你那拳头怼着我后腰上了。 就这么多人， 为了加快运力，当时那个缆车的速度啊已经开到了极限。我觉得你觉得？ 当然，我来跟你讲完之后，你也觉得了。 而且你当时呢，还陪了几个女性亲属一块去的。 嗯， 山上那个女厕所呀，你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印象深什么？我顶多在门口等会儿。 对，你等一小时。 那我上男厕所去一趟不完了？ 他们要上厕所， 你 等他。你 的姨姥姥，你的舅奶奶， 嚯， 你的二姑姥姥， 都这么大岁数上黄山干嘛去了？ 姐儿几个出去玩的呀？完事有你这大明星陪着，人感觉这脸上有光彩啊。 哎呦，这么大岁数别老出门了， 给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是， 后来有一个国庆节呢，你曾经去过什么西安呀、兵马俑啊什么的。 对，我也没想到。 没想到 我都没去过，自己想到的 机票 都是没想到。 对， 机票买挺早，没想到。你都快给挤飞了。 哎呦， 当时像你这个体重，你都感觉在飘着走。 哎呦，你是不是踩在传送带上了？ 有一年国庆你去了苏州的园林。 哎呦， 机票买的挺早，没想到， 小花，我为什么 红红火火呀？那里是， 我为什么非得国庆去？ 后来你觉得国庆哪儿最舒服啊？床上最舒服。 对，买了张旧床票， 登上那客船。 哎，好。 反正现在，比如洋洋说，哎，咱们十一出去玩一趟吧。洋洋，你想去哪儿啊？我想去，那个泰山。那你想好绝地泰山游了吗？ 等会儿。 我想去杭州。你想好绝地断桥游了吗？ 我说小花。我们去那儿都不买机票，挖洞去是吗？ 没有啊， 这边老绝地干什么？ 你知道绝地求生的这个游戏啊、 哦、 是什么意思呢？ 就把自己置之于绝地。 你要做好绝地反击的准备。 我还得反击呢，对，我得买回程的票。 对呀、啊。 国庆佳节特别节目情景喜剧娱乐72变，敬请欣赏。 这个是汪东先生。 对呀、啊、就是他。 你好、啊、我叫汪东。 你好汪东先生。 哎，你好、您是姓杨是吧？ 对对， 俩人啊多亲多近、哎、啊，这个多联系，我就等着喝你们喜酒了。 哎呀，阿姨说什么呢？阿姨， 这个什么吧， 回头我也给您介绍一个，您甭着急、啊。 哎呦喂，我这个事儿还不着急呢。你们俩这个早晨8-9点钟的太阳，这谁给谁介绍？我先挤着你们俩来啊。 别不好意思了，阿姨。 回见。 您说也挺逗的哈。 啊、 其实这婚姻的事儿也不能着急、必须合适了。 对，但是该着急呢还是要着急。我觉得咱们这个就目前就还挺合适的。 嗯， 您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这个年龄差也合适。 什么年纪办什么年纪的事儿？ 哎呦喂，阿姨都转了半个小时了，怎么还在这坐着呢？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儿得往心里的搁。 阿姨，那天早上约的早，您可准时到，穿身漂亮衣服，别让我再提醒您了啊！ 哎，我多嘴，我走。 这阿姨怎么了？没事围着咱这转。 我估计啊，她也没怎么谈过，想看看，学习学习。 那这么学习不合适吧？这一圈一圈，您看我还能看见他围着咱转，要不然我请您喝个咖啡。 好的。 哦，您还是挺痛快的啊，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那好的。啊、您看这儿行吗？ 啊，这儿我看一眼这招牌啊，行，这儿没问题，可以可以，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哎，我还正找这个呢。 您好，请问二位用点什么？ 哎，别着急， 我来看看。 哎，您先别着急 啊， 这个。这是你们这儿有的吧？ 啊，对对对，这是 在这儿用对吧？啊， 对对对，这是您团的券。 对对对， 好， 买一送一啊。 对，没错， 就照这来。 哦，好。 那就不用点了哈、 啊。对对对，你可以试试，其实挺好的。我看了他们家这个是招牌咖啡啊、 哦， 叫情何以堪。 哎呦， 你以前没喝过这种咖啡吧？ 肯定挺苦的。 也不知道味道，所以我说尝一尝嘛。 哦， 你想，他既然叫这个名字，又叫这个咖啡， 我本来想点那个情比金坚来的。 啊，你琢磨琢磨，在这儿点情比金坚，那情何以堪啊？是不是？ 好，咖啡到了， 您尝尝尝尝尝尝 啊！ 据说，你别乐，据说这是正宗的猫屎咖啡啊！ 这是浓咖啡调苦瓜汁儿，放一些些蜂蜜，这是我们极力推荐的。买一送一， 我陪着你啊！你看，这就叫同甘共苦。 那您倒是喝呀。点个点心，要不然。 哦，对对对，你不说我还忘了。啊， 我想要一个、 哎、 这个。 这个我这手机上哈，这也是你们家的吧？ 对，这也是团的。 这蛋糕买一送一啊！ 啊，好好好、 哎。那我就不用点了。 对他们这个蛋糕也挺有意思的， 这是咖啡味的苦瓜汁拌奶油的蛋糕， 哈哈，买一送一， 点一些蜂蜜， 不叫情何以堪啊？ 怎么又叫情何以堪呀？ 它是一个情何以堪系列，这是招牌的蛋糕跟招牌咖啡啊。 哎， 你看看， 吃一点吧。 啊，吃一点。 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吃苦瓜，我得跟您说一声。 是吗？ 嗯，胡萝卜呀、苦瓜呀、芹菜我都不太喜欢。 小动物爱吃的您都不喜欢啊？ 啊呸！ 是有人想您，您打嚏喷是吧？ 哎呀，咬了一口这个蛋糕就禁不住想打嚏喷了，你说真奇怪啊、哦？ 是吧？那你看，有我陪着您，这咱们同甘共苦啊！ 咱们能共享荣华富贵呀、啊！ 共享荣华富贵是这么唱的啊？ 让我们策马远航，活得潇潇洒洒 啊！对，那可以。 咱们是不是可以安排看个电影啊？ 哎，可以啊。 嗯。 哎，你说还真是，我那个刚抢的电影票，25块钱买一送一看大片、那个、 是美国那个片吗？就是啪啪啪啪啪，然后哦。 您说这是马戏？我说的是电影。 不是，我说的那个就穿越了时间，一个人好孤独，好孤独。哎呀，后来碰 上你。啊，对对对对对，我是团了一个孤独的电影啊，不是流浪者吗？ 是个老片 吗？啊，对呀、啊，这个是纪念版的，是现在重新放。我请您看一看。 新片不能看吗？ 新片也能看，等下次您说爱看哪个，我买票。不看最后一天了，不看浪费了。正好我还带出来了，是吧？ 那我就别选了。哎，汪东。 哎，怎么着，小杨？ 哎呦，我见了你40次了吧？ 我真不知道您是画正字回家、啊、 你头一次换衣服了？ 以前换不是，您不知道我那个上次团购的是15件。 15件 便宜啊。 哎呀，今天戴围脖呢、 啊、 见你40多次，头一回见你戴围脖。 是是，这以前天没这么凉。 那就这个应该也是团购的吧？ 哎，您看出来了， 是不是6.5块的那个？ 没有，那是下午2点以后才6.5块，原价9块。 9块那个 啊，9.9块。 哎呦，我就知道这些日子后面你们准会换衣服。 先日子后面准回换衣服。 我感觉真的十二月十二号才是你们真正的节日呢。 不，十一月十一号也是。一月十一号也是。 什么生日啊？那都不重要，是浮云。 我在网上还真团了一个特别不错的， 啊， 那个拉面，拉面套餐。那个、 我这星期都吃了四次拉面了。 是吗？那三次跟谁吃的？ 有什么重要的？同事，我们都团呢。 是什么不重要？他跟谁？哎，对呀、啊，您也是团的。哎，您团多少钱呀？我团的是十五，您团多少钱？ 十八。 那个贵三块。 蛋有鸡蛋。 您不想吃快餐啊？ 天天上班都吃快餐。 那个、嗯、有一个那个串儿的那个什么，那个跟那个、团的那不错啊，那一个。 啊，凑合。 还没吃您就上火了是吧？ 就这个吧。 啊，吃串儿啊，串儿。我这下这都带着呢啊。爱吃哪个咱本来想让您挑来着啊， 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来来，您上次说那个大片儿，就是俩月之前您说那大片儿， 它线了。 哎，我团那影院可怎么刚上线啊？ 什么影院呀？ 就小规模文化宫，您去过？我还说这地方、 哎、 那张画地图不明确呢。 那马上就要拆了吗？ 那他那还放电影呢。 那椅子好几个都是那弹簧坏的，你坐过没有啊？ 椅子怎么还带弹簧的？您以前坐的时候还有弹簧的。 哎，行行行，去吧去吧去吧。喝水行吗？ 行啊，喝水还能拦着您吗？ 大的那个可乐。 对，我团了，他们这儿有那个带着那个两瓶饮料，但是都是没气儿的。您将就。 你 有一个绿的，有一个红的，您爱喝哪都行。 哎呀， 心不好，哪不？ 胸口疼。 胸口疼，我团子有药。他们这个药啊，有一团购，真的，那是从外边带回来。您试。 你他妈团个女友啊！最后团个孩子得了。 哎，别走啊！别走，那网址是多少啊？ 这位信了。 小赵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上个月呢，单位同事给小赵介绍一女孩，两人见过面之后对彼此算是满意，小赵也有进一步交往的想法。可是后面的发展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了，虽然每次吃饭呀都是小赵积极买单，可是女孩还是提出了分手。问她原因，原来是因为结账的时候用了团购券。 小赵说了，没想到啊，吃饭使个团购券也能成为相亲啊搞对象拒绝自己的理由，不是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女孩对这事儿不愿意多说，但是逼急了也表示一下，说她每次看爸见面都是用团购券，什么什么的都团购券，没有团购券的话她就不出钱，这样我觉得挺不舒服的。你看吧，去个一般的饭馆又不是什么高档的哈，一顿饭100块钱，他也不停的在上网搜团购券。上回给他妈买几双袜子，他也在那团购券。我觉得吧，这样过日子挺不大方的。你说你买个房团购一下得了吧，你买个松子也团购。 对此，国家心理咨询师说，当今团购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利用团购消费便捷省钱本身并无坏处。 刚谈恋爱的时候啊，建议男孩少用团购这种方式吧，等俩人确定了关系或者结了婚以后，您想怎么团就怎么团，毕竟刚开始的时候您这样做给人感觉好像有点斤斤计较了。 那小猪，如果是能省钱的话，你找女朋友你到底团不团？ 女朋友我就别团了，还是自己找一个吧。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这肥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哎呀，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迪、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 记得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祁宇的枸杞。 嗯，说到这个枸杞啊，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是好东西。 对， 男人、女人呐、老人、小孩啊，都是可以吃的，对身体特别有好处。但是你一定要吃到好的、健康、安全的枸杞。 建议大家多吃枸杞，但是吃枸杞，您吃的枸杞和我们吃的枸杞可能不一样。 没错， 因为我们吃的是真正好的枸杞。那有朋友问说，什么是真正好的枸杞？其实特别简单，您首先您要找到产地，一定得找咱们中国宁夏中宁的枸杞。 哎，中宁， 对，这是跟长白山的人参和山东东阿的阿胶能相齐名的。 对， 那么另外呢，你也得一定找到这个枸杞当中啊有一个叫头茬的。 哎， 哎，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还得是没经过人工的染色呀加工的这种天然的好的枸杞，您吃着才算好。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标准，这枸杞搁嘴里边您能直接白嘴嚼，嚼还不苦不涩，咽到嗓子眼里以后，它从嗓子眼往上回甘。那有朋友说，那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知道你是干这个的，是吧？ 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这样的枸杞啊。 没错，您 这颗粒特别的饱满，然后质地还特别的均匀。 哎， 关键是泡出来这个水啊，黄橙黄橙的，有滋有味的，特别好喝 的那个。那么直接吃，其实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如果您不是我们行内的人，您认渠道， 对， 您看是什么平台出来的， 是的是的， 就没有问题，因为平台它有一关审核呀。哎，这个我们必须要几个人一块坐着，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的产品，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怎么说呢，举贤不避亲了。我们祁宇的枸杞拿到北广来跟各位咱们的听友来分享分享。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啊您在市面上去选购枸杞的时候，稍微差一点的100块钱一斤，一般的呢就是200块钱一斤，像我们这种特优级能达到这个头茬的300块钱一斤。 哎， 所以我们这枸杞呢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销售呢大概是799。最近我们在某宝上做活动，也是为了占领这个市场嘛，458。但是今天到北广来也是为了给咱们的听友一份福利吧。今天咱们299 哈，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到位啊，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而且呢，您买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 头茬的 枸杞哈。像这样的好枸杞的话呢，在市面上真的不多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这个贵不贵，你先搁一边啊， 您买不着， 很难看到， 买不着。 所以今天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多囤点啊。这个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非常多， 比较多。 好的东西呢，咱们就事先多这备一点，别到时候需要了您再弄就抓瞎了啊， 着急了。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介绍的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头茬的枸杞哈，跟大家十大包。那么一包呢是20小袋， 对， 每小袋呢是7克啊。那么这样算起来十大包的话呢，就有200小袋， 200小袋 啊， 将近三斤， 将近三斤。像刚才您说了，这样的好枸杞的话，一斤得300块钱左右， 300块钱。 那要3斤的话呢，就得将近800-900了，900块钱了， 900块钱。 那现在呢，这个咱们做活动价在某一些渠道呢都是458。那但是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的价格是299元，您就可以把它拿走了。所以呢，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过日子啊，咱们就是要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 尤其像枸杞这样的东西呢，在家里边呢都要备一些， 都有， 所以呢性价比非常高啊！这么好的枸杞呢，咱们就多买点。 对 啊，熬粥的时候啊， 对 啊，或者说您拌凉菜啊、炒菜啊、炖肉啊等等，都是可以吃的。而且今天这个枸杞呢，告诉您完全可以白嘴吃。其实白嘴吃的话，对身体的益处就更大。 建议大家把我们这好枸杞啊，您直接当零食那么嚼着吃。 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头茬的枸杞啊，给大家10大包。那么一包里边呢有20小袋，1小袋是7克，那么这十大包呢，相当于200小袋啊，就是3斤的这个枸杞了。那么市场价呢得800-900，而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渝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黄岗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较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北风明显，气温在12度到24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凉。今天大气透明度良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底、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神州圣经，我珍藏老北京啊啊 爱故都文明啊 小体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街酒吧里，哎，大磊， 嗯， 我问你个问题， 说， 如果你跟李大红在约会。 啊什么？ 正在花前月下，新郎、 啊？不可能！ 哎，换，如果呢？李大红在跟你约会， 那也不可能。 洋洋在跟你约会， 哎，这行。 正在你们俩要亲的时候， 李大红来了， 倒霉了，他把李大红搁后头了。 洋洋走了，李大红坐那儿呢。然后呢，你们俩正谈心的时候，不料两名持刀劫匪拿着小刀，咔咔咔咔咔， 持刀劫匪拿着小刀，怎么削铅笔呢？ 然后从你们背后陌生脸过来了， 陌生脸。 这没声压不小刀。 哎，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谈的。 你呢也还不知情不知意。 你就说我无情无义不就完了吗？ 这个可是劫匪对你们俩可是有情有义， 对，对我们意味深长， 只不过这个情呢不是感情， 不是正大光明， 哎，起了非分之意， 他对我们有了歹意了， 不有那么个歌吗，情也不是个情，义也不是个义， 哎，我记得那是鬼也不是个鬼，怪也不是个怪， 哎，看你们俩那时候在他们眼里如同鬼怪， 嗨， 然后呢悄悄摸声声的向你们俩靠近， 嗯， 这个时候杨洋看见了， 杨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李大红看见了，大呼一声王大雷，冲到你的面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你，大手一挥向前抓去，后脚一踹把你踢到一边说你先走， 我听着像鲁智深， 哎，你说这个情景你是不是非常的就感动了呢， 我非常的这个不现实啊！ 而且最终李大红拖住了两名劫匪，并且从劫匪身上搜出8000元财物， 这是谁把谁抢了， 交于警方， 哎，吓一跳， 当然王大雷除了李大红推那一把受点轻伤之外呢，其他都还 哇，劫匪没伤着我呀， 那没人李大红你就被劫匪扑扑了， 那扑扑了， 扎透了， 哎呦， 所以你应该感谢这样的女汉子，就她这一句你先走你就应该娶了她， 我就算了吧， 哎，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你爸你妈特别支持你们俩人，哎呦赶紧接呀，赶紧接吧， 现在说话就不利索了， 家人 幸福的走到了一起， 双手赞成， 哎，这感情180度加360度 回转， 对， 360度转体 后空翻， 我就想知道一事儿，这事儿与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啊，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回事， 你别李大红啊， 怎么了， 对你千依百顺的你就觉着你们俩合适，妈看你们俩不行， 哪儿不合适啊， 你就说吧，李大红是不是长得比你高， 那怕什么呀， 比你壮， 对呀， 这个姑娘呢还比你大点是不是， 对啊， 从这几点妈就不同意， 为什么呀， 这女的比男的还大，以后有问题怎么办呀， 有什么问题，没问题， 妈愿意你找个小点的， 我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那你找这个，妈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这三不愿意， 那咱算了， 算就算吧， 孩子，你妈说的是算了没说散了， 哦， 您要怎么着跟妈脱离母女关系啊，母子关系啊， 离了她我就活不了啊， 那离了你妈也活不了， 那就听我的不就完了吗， 你爸对这个女孩子的工作也不甚满意， 工作怎么了， 我是老王你别扣手了，这时候你背后跟我说那些，这当孩子面全让我说，让我当那白脸，你也说两句，要得罪孩子一块得罪， 这姑娘啊，这个你妈说那个是一方面，关键是她这室友，你说你是电视台主持人，她 比你大， 哎，对啊，长得还比你薛微的显老， 长得 你别说 了， 我不在意， 我们还多优秀呀， 大三抱金砖， 这电台这块这好几个栏目都做的是不是一年换一个，这个都一直有节目做呢，真是找这么一个姑娘配不上我们大雷，哎， 没事儿，不用你看不懂，这我们情投意合， 别说了别说了，今天让他休息，让他冷静冷静啊， 好好想想爸妈爱不爱你，妈已经把你屋锁上了，今天别出门了， 人不能这样，锁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爹， 你跟李大红啊别想，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就是他妈不喜欢我，说我长得也不好，我比大雷大， 什么还不喜欢你，走咱们找说说去， 爸别去了， 别打我， 别去，为更不争，我也得 别跟你爸动手了，开门， 谁呀， 找你们的， 收废品来了，那把瓶子拿出来吧， 谁收废品的，我是李大红的父亲， 哟，误会了，不好意思。 老胡。 谁？ 李老胡。 李老红。 啊，不认识我？你打听打听去，那边谁不认识我？想当年啊， 你大名？ 我大名李向前。 李向前？ 怎么着？ 向前的向，向前的前。 对了，听说你对我们孩子有意见。 有事儿。 啊，丫蛋， 是你？ 是你？ 你、 啊、 你这么多年你 啊 你还活着， 多记忆呢，你大白天这不见了鬼了吗？ 当年你一走了之，没等留下一句话， 我以为你 到时候你妈瞧不上我，这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你改嫁他人了。 嗨， 哎， 封建婚姻害死人呀、 啊、哎呦，现在一个人呢？ 没有啊，那不是孩子他爹身体挺好吗？ 哦，那我就没什么其他问的了啊。 你是单门的 啊？对，我目前一人带着闺女，老伴儿在外边旅游呢。 那我也别说太多了，你这个没情没义的啊，要孩子比我还早吧？嗯， 哎，也是个意外。 那 你那个？哎， 我们倒是计划 那就好，那就好。哎，孩子也不错，大磊现在都挺好啊。 是，大红除了大点儿，其他也是还可以。 哎，是，也都正 常。长得就是像你了。 像我怎么不好？ 没什么，没什么。那这没想到啊，是这么一回事。你说大水这不是冲了 啊、哎、火神庙了？ 两家人说了三家话， 哎呀，最后还是一家人啊，你就同意了吧？ 那择个好日子呗。 哎，那行，我听着呀，你的信儿。 你看，后来你跟李大红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哎呀，没想到父母上一辈有这么个姻缘啊，姻缘姻缘姻缘。 小花， 哎， 你有多恨我？ 没有，我很 你不写童话是糟践了。 哎，王大仔，这真不是童话，只不过把这个真事啊赋予你和李大红的身上了。 这是瞎话。 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事儿。哎，就是两家人开始是先是那男方穷小子修手机的有什么出息，后来女方母亲发现男方父亲是他曾经的初恋情人，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救人眼里出西施。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到底跟李大红你们俩 没关系。 嗯， 那我先走了。 国庆佳节特别节目情景喜剧娱乐七十二变，敬请欣赏。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老杨婚姻介绍所。 哎呀，前天来了一个，可真难办。 你那难办，大前天来一个更难办。 同志， 你好，我们很高兴为您服务。 您要结婚？ 我还没搞对象，我就结婚，我跟谁呀、啊？ 我着急了，我看他的岁数。 老师，我您还这边来。 什么老师？ 哦，大哥。您喜欢什么样的？您说，我们这电脑的刷刷刷。 他说那一电脑排序， 哎，我们电脑筛选。 我就要一个就行，过日子。 对，您可以多相多看嘛，哪个满意，最后定下来的话，您立马转到我们旁边这个， 全部给您包办啊， 包办婚姻的， 包办您婚礼。 对， 行，您说吧，喜欢什么样的，我们把条件输进去。哦，对了，我们这交钱的。 不是，我还没说话就先要钱，输进去要钱啊？ 对，婚姻介绍所都这样，不是光我们这家。 我们交多少钱？ 倒不贵，1680。 还不贵呢、哦？ 我们这成功率非常高。 是吗？ 有的人都没想那么早结婚。不是，有的没想那么早结婚。 意料之外，现在孩子满地跑。 那看来还不错。我有点条件啊。 啊。 嗯，这个得是过日子人。 哎，放心吧，人人都有条件，哪能就说随便划了一个就过上呢？对吧？ 然后呢，得跟我年貌相当。 当然，脾胃也合。 对，没有脾胃的事儿， 就是你们 吃得到一块去啊。 哦，对，哎，这叫口味吧。 哦，对，口味。 脾胃 年貌也和脾胃相合，五金相克。 怎么不是还看相的是吗？ 都合，都合。 还有一条最关键的，我想要一个别太瘦，长得丰满一点。 就说您喜欢那个身材稍微丰满一些的。 对对对，你这太瘦了，那个我跟你说，这身体不健康。 这个年纪您有什么？ 跟我年貌相当啊。 这个年龄大十岁、小十岁都可以。 不行，大十岁不行，跟我差不多就行。 差不多一两岁的是吧？ 哎， 两三岁。 你就别对付了，行吗？哎呀， 你看马上就出来，一排一排包您满意。嗯嗯。 开着呢， 这电脑这 不是你们多久没开张了？这电脑都转， 没插那闸线。哎，怎么出了这么多？ 陈哥，是不是我要求太低了？ 不是， 还是太简单了。 文文， 都符合我的要求， 就说明啊，这个跟您有缘的人非常的多，全都 是我们看着的都不错啊。 对，您看这图像，您看这照片， 哎，我看这照片都 不错吧？ 艺术照的感觉， 都满格了。还不丰满吗？ 光一张脸就满格了， 一点空隙都没有。您看这头发， 谁照的这？怎么裁成这样了？ 这喜欢吧？ 这个看着还行，脸倒是不小。 那这么着，咱们呢也别一下子都约了，咱们还是分上下午各约一个，好吧？ 对， 哎呀，我以为分上下本呢。 上下午让您忙活得开，拿好这相片， 钱我们就收了啊。 好，谢谢您啊，您慢慢品。 我品。我这有什么可品的？ 品味，他那意思。 大哥，我不会说话。 你们确定你们是干婚介的？ 当然了， 让我品味风情。 祝福您。 对。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 哟， 哎，大哥您来了。 你来了？什么结婚、啊？ 怎么来了？我来了，怎么？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能来了。 黄口气， 开门呢，怎么 不会说了？还不会说，歇歇脚，歇歇脚，歇歇脚。 上午见着了这个了啊？ 是， 不行，光脸大。 哦，脸大，身子小。 对， 我怎么照的这个？ 您说这人真是， 这是被他蒙蔽了， 真是被他蒙蔽了，怎么回事啊？ 这下午这个回我们批评的， 批评 怎么长的呀？这是 我跟上午的聊，你批评下午那干嘛使？ 还没看呢。 您就刚看一个。 多新鲜 啊！ 我就说上午这个有问题， 哦， 你们得注意，别长这样 的。有的那个存我们档子这儿都一年多了，他这一年里面不是他长胖长瘦，咱们不能说分分钟的盯着，是不是？ 这一年长得也太多了， 这都老顾客老选手了， 怎么还有选手呢？ 那个您要不然再看看，下午那怎么样？ 对，您再看看， 万一下午这就说办事了呢？ 不，这也太快了。 下午肯定跟上午不一样。 是，多谢谢，多见一个人还行。 祝您成功。 哎， 哟， 哎呦， 您 来 了？ 上午说过一遍了，我找你们来了。 这回是怎么着？结婚还是怎么定席？ 我定什么席？这岁数不行啊，这岁数比我大。 大两个月您就忍了？ 这也长得也太瘦了。 您还嫌瘦？ 而且我跟你说，下午见这个。他还有一不好习惯， 嗯， 爱打牌。我可以说，我这人就烦这个。 喜欢居家型的 啊，对。 成，我们一定帮您严肃的、认真的、好好的筛筛。 之前跟我开玩笑来着，是吧？ 那倒没有，没有。前面您也没说那么明确。 还不明确呢？ 你说这老哥也是， 是 也不小年纪了吧？ 啊， 非找那丰满的，我觉得那100多斤的那可以啊。 一百多斤，那 他还不喜欢先瘦？ 我看那两条腿就100多斤，真是。 哎呀，这还真的有点难了。两个月后， 不是这你们不像话了啊！ 这 没有一个条件好的，我的要求 这还不好吗？ 我告诉说，再这么着，你退钱。 在我们的眼里，这已经算非常好的条件了。 在你的眼里，不是在我的眼里， 精挑细选。 你们要不行，早说，对不对？你就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误工费。 不是，您说丰满的吧？ 就是丰满行吗？ 多丰满，都过秤。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故事里面开了一些小小的玩笑。那真实的生活中呢，53岁的离异单身男子张东看到了一则婚介所的广告。称啊，相亲成功突破10000对，于是他交了1680元婚介费，当天就被安排与3名女性相了亲。几个月后啊，婚介始终没能给他找到他想要的那个丰满型的条件好的女士。 张先生认为啊，这婚介所与之前承诺的服务到满意为止是不一致的， 于是啊，就将这家婚介所告上了法庭，要求3倍赔偿损失。后来呢，一审判决下来了，依法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呢？双方属于通过口头形式订立的服务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履行。作为被告的婚介所在签订合同之后，给原告张先生安排的相亲对象的行为履行了合同，也表现出愿意继续为张先生安排相亲对象并服务到满意为止，因此对张先生的要求就不予以支持了。而且张先生提出的婚介所有欺诈的行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娱乐72遍，变出新花样。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哎呀，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您听吧。 大黄，我 你是 我是我， 能说会道的，嘻嘻哈哈的热闹。咱们全院人呐，祝大家伙 节日快乐！ 娱乐72遍，节日放送，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遍，多联络，多接洽。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浮躁世界有留一点天真。松松的享受，朝朝换朝，做个好朋友。我看着没表情走在那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角落，想。